小侄儿要多罪多赦的，快出去。 你带着。

你敢弄烟，我就不活个就是我与长面两分割。 傻娘，高老婆，野丫头张娃。

苦儿老体无力与算量自人不大 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